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也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几多点， 有我大恩，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好，又翻嚟生意好啲，咁啊，好快一个礼拜，哇！而家时间真系咧，日月如梭啊，真系，即系觉得咧，好似眨眼咁样。好啦，咁啊。上個禮拜講完啲 presentation skill 之後咧，咁我見到啊啲 Ray Kick Ray 咧 ，YouTube Kick Ray 咧都穩步1500咁樣，咁我睇下幾時可以突破2000啦。咁啊，要大家 share 多啲啦。不過其實少，我呢個節目好奇怪嘅，好少人 like 個 Facebook。不過唔緊要，我主要都係睇翻，如果你大家睇得開心嘅話，咁啊就留翻一個觀眾，我都會繼續同大家分享。 係咪㗎，大英？係咪先？如果得翻我一個睇，你咪真係做先。 我唔同你同你對話，然之後錄咗出嚟，然之後放俾大家睇下，睇唔睇係罷啦。 好。 咁因為我哋呢啲小知識咧，就點講咧？係我哋自己叫咩？爛仔智慧。咁我 街頭智慧， 街頭智慧啦。咁希望呢啲街頭智慧幫到你啦。因為今日太多內容啦，唔想講太花太多時間。好啦，咁首先咧就回顧一啲嘢先啦。咁上個禮拜咧我介紹咗本書，話想泰國買咗翻嚟嘅。咁啊呢本咁嘅書啦，咁我已經擺咗上去我哋嗰、那個網站嗰度啦，咁 Facebook 度啦，咁就佢裏面都好嘅，咁我就 highlight 咗一啲啦，例如話佢分開 strategy 啦，又或者你嘅 service 咩 service 啦。咁呢本咧，我覺得咧，喺做生意嚟講，初哥嚟講咧，係一本聖經嚟嘅。我暫時睇落去，我就睇咗一半多啲啦。咁佢裏面咧，用一啲好簡單嘅英文，簡單到咧就真係即係連我都明嘅。 例如咧，你可唔可以抽一個例子睇睇？ 哇， 簡單，即係連我呢啲即係會考 E 都明嗰啲人得唔得啊？ 例如話好似呢個咁啊 ，service 啦 ，airline business 啦 ，hotel business 啦 ，hospital 啦 ，restaurant business 啦，咁嗰三種，佢裏面咧又講緊呢三種唔同嘅 service 咧，係帶嚟你一啲咩嘅感受？ 嗯 哼，咁裏面例如話好似航空公司咯，咁佢話要帶一啲咧好另類嘅，好要有貼身嘅服務啦，咁你就會揀佢。咁另外咧就話如果你即係做咗呢啲嘅話咧，就會令到你會我下次再揀啲航空公司。咁你又講酒店啦，就提供一個好温暖嘅感覺，同埋好 customize， 即係好貼身嘅，又好貼身。其實嗱，呢講到服務行業咧，就需要咁嘅。嗱，講開酒店咧，咁我話説咧，好多年前咧，我就睇咗一個 talk， 咁裏邊有一段我要分享俾大家嘅。雖然今日唔夠時間，都要講多啲嘅啦。嗰個故事咧就話有一個成日都出差嘅人咧，咁去泰國，咁咧佢有一次咧就去到一間酒店咁check in 啦，咁跟住第二朝早突然間有個人。佢起身一出門口已經有個人即係等佢，然之後就話：阿陳先生早晨，今日你嘅生日，生日快樂咁樣。咁啱啊，即係都唔係啱，因為 check 到。咁其實咧，佢就話一間咁體貼嘅公司，即係個酒店，即係個咁嘅 corporate， 佢好難拒絕下一次再唔幫襯。即係其實呢嘅少少心意。OK， 咁所以咧，講開呢啲咧，其實話冇難做到咧，梗係唔難啦。其實而家有啲叫 CRM 啊，即係 Custom Relation Management System， 就已經講曬呢啲啦。好啦，其實上幾集咧已經有網友問過我呢個問題，我今集都要答一答佢嘅。咁啊，我唔記得係咪 Wing 啊？阿 Wing 問我，佢話：喂 ，CRM 有冇第二啲嘅 software 去介紹啊？等我睇下咪佢先。 係啦，冇錯。 好啦，咁佢就問我啦，就即係 MPF 嗰啲，其實呢，嗱，我上次講嗰個 SOHO 呢就已經有呢啲㗎啦。OK， 至於 MPF 有冇呢我就唔好知，因為呢啲 MPF 呢呢個係香港有，咁至於呢啲咁嘅外國軟件有冇我唔知。咁另外我答上去未？答上去未㗎 ？OK， 另外仲有一樣嘢就有個網友問我，如果佢老細係唔知即係唔鍾意啲即係資料呢擺上網嘅話呢，即係佢話 CRM 咧擺上網啊，有個網友咁問我，你有冇咁諗過㗎？ 冇， 冇啊！我有啲朋友咧，我老婆嘅朋友咧，到而家都仲問，我啲電話號碼梗係擺喺手機啦，我唔會 cloud 㗎。咁我老婆問點解？哇，唔見咗好大鑊㗎！ 跟住我老婆翻嚟都笑，跟住話有幾大鑊啊！攞你啲電話嚟把鬼咩？即係等於攞你啲 CRM 嘢，哇，係冇意義噶。你要記住呢個世界嗱，我頭先講緊 Soho 咧，我唔係同賣廣告啊，佢係 Google 介紹嘅，即係 Google 有 recommend 嘅。Google 本身係做 cloud， 即係都係做一啲咁嘅網頁系統，即係網站系統。我就想問啦，佢個 security 話俾你知啦，堅過石堅，你唔需要擔心。人家有幾個 server 做 backup， 如果呢個舊金山個瓜咗，佢會將所有而家嘅嘢即刻空一套過去嗰邊。其實所有佢可能咧，唔係可能啊，根本就係噶啦。你問翻 Google 啲人啦，佢有幾個 server 喺全球各地方，自己楞曬噶啦。其實你一 save 啲嘢嘅話，佢其實基本上全部 mirror 曬。mirror 嘅意思即係喺電腦嚟講咧，即係話所有嘢一次過抄四五份 backup 去咁多個 server 度。有冇驚？好，另外講 security 啦。嗱，呢個世界咧講機會成本嘅啫。如果個賊去睇你哋嘅 CRM 咧，佢不如咧就入匯豐銀行嗰個 database 度咧，就過兩億過嚟，我會好過啦。呢個世界講值唔值得噶嘛？即係等於話你個手機嘅電話上咗 cloud 之後驚俾人抄。Come on， 你係邊個？你係彭定康咩？啊，你係金馬倫，你都唔攞你啦。所以有陣時啲嘢咧，即係你要同翻老細講。仲有。最後一個殺手鐧，可能呢個你未說服到老細，你同佢講：如果你咁驚啊，你記住公司同埋你自己私人嘅啲喺銀行嘅錢咧，記住即刻撳曬出嚟，擺落個庫囊底度。佢問點解？所有你而家啲錢嘅資料全部響曬 cloud 啦，唔 cloud 我點可以響上環撳到機？跟住我過元朗又撳到機，我户口有10,000蚊嘅，我響上環撳咗9,000嘅話。我去到元朗，如果冇 cloud 嘅話，嗱，當我係閃電俠啦，閃電俠，我可以喺元朗撳完之後，我即刻閃電過去上環，我再撳9,000得唔得啦？即係撳完9,000再撳9,000，我會有得10,000蚊嘅啫，梗係唔得啦 ，cloud 曬噶啦嘛。所以我都有啲客曾經問過我㗎，哇，套軟件擺喺雲端澎湃，我話你個網站都擺咗雲啦，有冇驚？同埋你啲資料有幾 sensitive 啊？除非你啲資料真係好 sensitive。OK， 所以咧，其實 sensitive 得個錢，咁所以咧，呢啲係一啲好低級嘅問題嘅。咁所以你要解釋翻俾個老細，即係呢樣嘢。OK， 咁另外啦，咁啊，其實咧，今日咧，現場都有一位聽眾啊 ，Honky 啊 ，Honky， 唔好意思，即係我都講咗我呢個名字障礙症嘅 Honky 問過我，咁你就話嗱，其實咧，咁我。我都問咗我啲朋友，咁你問咧問題咧就係話我等先啦。首先講問咗答咗你西班牙語先，咁你問我啦，你話平靚正嘅網站點整啊？哦，好簡單，用啲嚟話我上次都講咗啦，唔使錢添 ，WIX 個網站，你只要唔介意後邊個即係個 domain 係用 WIX.com， 跟住 stroke 你個名。OK， 呢個完全免費，你都可以向佢申請個 domain， 然之後直情將你個 domain， 即係你個 domain， 即係嗰個嚟話honky.com， 咁直指落去嗰個本來要 WIX 個，咁以後你就會見唔到 WIX 個字噶啦。如果你唔需要嘅話，你係完全免費嘅。咁啊，講好消息你知啦。咁原來 WIX 嗰個網站咧，因為我喺度上都攞 domain 嘅，我個網站喺大陸解封咗啦。咁即係可能佢真係 check 過我哋網站唔係搞事嘅，咁啊即係佢哋要時間。我喺炎黃搞錄片我講過，佢話而家大陸嘅政策改變咗嘅。個網站咧，以前咧就係話你開咗個網站之後，佢會 check 你有冇事。而家唔係，即係 check 咗你有事就會封你嘅。而家唔係封咗你先。嗱，咁呢個係完全好唔同嘅概念。咁所以我一陣間咧下一節。咁啊，翻嚟咧，我就講主題咧，就同網友神同佳認啦。好，會同佢講下關於一啲翻大陸要注意嘅，其中網站啊嗰啲嘢咧。咁佢本身都係高手嚟嘅，咁我可以去請教佢。咁另外啦，咁啊 ，Honky 都問我啦，就話email advertising 啊 ，newsletter 啊，點樣 send 咧？咁其實咧坊間咧有啲叫 email marketing。嗱，你喺 Google 打 email marketing。就會揾到呢啲咁嘅 software。嗱，我就勸大家唔好用啲唔使錢、 唔使呢個世界冇唔使錢嘅。咁我就試過幾年前買咗個1000蚊樓下嘅，咁我試過幫佢，即係我試過買呢個之後咧，就可以自己 send 啲，即係攞啲 database 啦，就 send 出去。亦都試過 join 一啲公司俾錢，但係咧結果咧有啲漏洞咧，就係咩咧？你嗌唔停佢嘅，你想 cut 嘅話，佢未必俾你 cut。總言之，即係有啲少似啊。同上次咪有條友仔上去有線嗰度擺低個 擺低把刀先， 擺低把刀 先 cut 有線啊！ 誒，都係同一個集團嘅。咁我上次都試過，收尾佢揾收數公司打電話嚟問我收數添，咁幾百蚊啫嘛，可以俾你咯。咁我跟住我咪 cut 咗佢咯。咁我其實係好唔開心嘅嗰、那個 experience。咁所以咧，一千幾百買套嗰啲軟件，咁一陣間咪後我都同你講，因為我唔想賣廣告，因為如果我而家喺呢個公開咁講某啲牌子，咁啦香港牌子。如果要有網友真係想知嘅話，咁麻煩喺 Facebook 嗰度 like 咗我先嚇，個 page 好少人 like 咗， 同埋 share 啦， 係啊 share， PM 我，咁我話翻俾你知，得唔得？咁 嗰啲咧 marketing 嗰啲軟件咧，佢係個 template 都係包括埋，好靚靚仔仔。 其實咧，有啲係有噶啦，即係你講嘅 template 啊啲咁咧，有嘅，即係嗰啲 marketing。頭先阿 Honky 問嗰個，可能啲人聽唔到啊，佢有。啲軟即本身有一 template， 即係話已經做好咗罐頭嗰啲嘢咧，靚靚仔仔。其實咧，係咪一定要用佢咧？咁其實砌佢哋嗰啲網頁咧，好似個 work 咁嘅啫，好簡單嘅啫，即係得順住序咁樣，唔太難嘅。OK， 咁但係你哋一定要有啲基礎嘅電腦知識，例如話個 Photoshop 啊啲咁樣你要識做啦。例如話你要知道個網頁，喂1280×720嘅，或者800嘅。即係你要知道呢啲概念先，咁你 send 出去先至唔會有啲人咧 send 咗過嚟咧，賺到個 email， 哇大到咁樣個 image， 乜都睇唔到。咁同埋個 image 係咪應該有個連結啊？啲咁樣呢啲基本知識你要需要有咯。用得呢啲軟件，如果你用頭先我講俾錢嗰啲都唔係唔好，不過咧就會有啲後邊嘅問題出現，就係咩咧？你擺落佢個 server 嘅 database 咧？佢跟住會攞嚟 cut 咗你嚟用嘅， 即係自己用咗嚟做 commercial use。 誒，絕對會。 想追明多個問題啦，即係好似有啲比較後生嗰啲創業者，即係啱啱搞間公司嘅時候，都會遇到話，如果搞一個網站俾你睇一個問題啊，咁我哋啲內容又唔係好多，但係寫太多嘢上去咧，我哋見過嗰啲又好少混搭。喺你心目中覺得？ 好，不如我回答埋佢嗱，因為其實網友未必聽到佢講嘢嘅，咁咧我聽唔到嘅，咁我而家不如打一答你頭先講西班牙話嗰個啦。咁嗱，因為就我即係有做功夫嘅，咁我今日咧就問咗一個秘魯喺秘魯做生意好成功嘅一個後生仔，應該同你差唔多大，唔係比較啊，唔好介意，因為佢捉緊嘅時機，佢而家。佢而家賣佢而家賣嘅嘢咧，賣啲咩咧？我唔知道有一個壯陽有一啲壯陽有嚿嘢咧，係啲山草藥嚟嘅。前嗰排賣得好好啊，咁佢而家再轉型就賣咩咧？做廣告，做得好成功。咁哇，我見佢啲車全部都係靚車嚟嘅，死仔。咁啊，我好我都佩服佢，即係一個大陸人去到南美。又唔識講西班牙話到識噶嘛？咁只要講係咪要識講西班牙話咧？佢俾我答案就係話：如果你係同大公司deal嘅話咧，問題還可以解決。但係我估你應該都唔係啩？如果你做小生意嘅話咧，識嘅話咧會好多。好啦，咁話咁樣點識啊？咁樣咁你即刻學咩？咁嗱兩個問題，第一就係話其實西班牙語咧都係拉丁語其中一種啦。其實英文都係嘅，咁只不過英文就不過就可能大家有啲唔同咁。咁學啊，梗係最好啦。咁但係學少少啦自己。另外咧，你話如果嘅話咧，可以嘅話咧，就請當地人。如果你請唔到嘅話，咁嗱，試下揾當地嘅中國人。點揾啊？咁你上 Facebook 咯，揾下嗰啲嚟話響，我嚟話你響墨西哥的中國人 Facebook。咁你試下打一啲，即係自己試多啲唔同嘅嗰啲 keyword 組合啦。揾當地嗱，好似我咁啊，最近啊，網友如果冇啲介紹啦嚇，我哋即係假公濟私。我想找一個印度籍 的同事，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英文得，還有又可以伸展我國際 的生意，就 我就試過咧，就咩咧？響一啲Google 打一啲印度人在香港或者巴基斯坦人在香港嗰啲咁咧，咁去揾咯。咁響 Google 或者響 Facebook 度試下咁揾下，揾下啲群組，咁令到即係令到自己個咁，因為佢啲一傳十，十傳百嘅，咁去揾呢啲咁嘅人。咁佢話咧，仲有其實咧以秘魯為例，咁咧就啲人咧如果係當地人咧，會有少少蠱惑嘅。 成個南美嗰啲人都係其實 基本上係蠱惑嘅，即係我又唔嗱呢啲係以我傳我啦。咁例如話好似以前夠話響意大利威尼斯要小心啲 Gypsy 啲吉卜賽人咁樣，冇去到冇嘢嘅喎。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咧就即係佢老生常談呢啲都啱嘅，但係就即係防人之心不可無。OK，我唔會害人，但係就你要小心人哋會真係有機會去整蠱你嗰啲咁嘢。咁呢個你要小心咯。知唔知？好，頭先你問嘅問題係點咧？話啱啱做啲網頁。 我知道啦，唔少年輕人，可能我嘅朋友都係啦，啱啱創業咧，間公司可能做 trading 又唔係好大間，啲 product 又唔係好多，但係又覺得應該放一個網頁喺網上邊，咁先覺得顯得自己有少少排場，俾人啲信心。咁喺你心目中，覺得呢一類型咁嘅小微型嘅公司仔啦，其實應該放乜嘢已經足夠嘅咧？即係喺你心目中點樣係靚仔嘅網頁咧？放呢種。 首先我要知道你賣咩產品先啦。 嗯哼。 OK， 如果你賣服務嘅話 ，OK， 我有一集都講過噶啦。阿 Lens 挑我機，喂，我做 design 嘅，我唔 free 唔 free pitching 啊咁樣，即係免費做，即係嚟做報價，我梗係制啦。如果佢抄咗你個 concept 嘅話，你唔好覺得係蝕咗啊，你即刻攞嚟做 reference 啊！如果佢又係做掛紅隧嗰個海報嘅話，你影低佢，然之後哇擺喺網頁最頭一版啦。OK， 嗱，如果我唔知道，我唔知道你真係做咩生意啦。例如話你賣咩都好啦，你總有件物品噶嘛。 係啊，係啊。 嗱，如果我都講啦，你真係齋做 trading 嘅話咧，其實好老實嘅，你一定要突出嗰個用戶體驗。嗱，正如我嗰次我都講過話賣 projector。你要講俾人知你買 projector 之後會帶嚟咩好處，又或者做少少短片，例如話我賣 printer， 喂，講真 ，Lens 賣得，你賣得，個個都賣得，冇乜特別。又或者賣鐵車仔，咁你可以咧就試下做咩咧？自己拍一啲片，得意啲嘅，有創意啲嘅，例如話定格影啲相，架車喐咗，咁咪做啲懶係嗰啲 caption motion 啊，係咪 caption motion capture 嗰啲咁嘅嘅一啲動畫，然之後擺喺最面嗰度。起碼人哋覺得你呢、这個網頁有趣 ，OK？ 因為睇呢啲網頁嘅，我當買鐵皮車啊，咁佢係要有趣噶嘛。如果你係一啲化妝嘅，你咪叫個女仔靚靚仔仔、靚靚女女嘅化妝試下出嚟，當然要好啦，大佬唔好化到死人化妝咁樣。咁你要化得好嘅，做出嚟然之後效果咁啊，影下相啊咁樣。咁呢啲又真係冇人化噶啦。咁啊～可能即係一千幾百請過嗰啲 model， 要做下呢啲本嘅，點都要做嘅，因為我真係唔知道你賣乜，所以其實有好多網友咧俾好多啲嘅問題咧，我係難答嘅，因為咧你唔夠 solid 咧，我好難去點樣去講。你話好似我個朋友加網友啦，咁佢我知佢做 projector 嘅，咁我就會用翻呢個例子，例如話咁去講，會比較會實在啲。OK， 咁因為我都唔想話喺呢度問你啊，你做咩啊？咁你唔想講我個尷尬啦。 不過你講出咗個好好嘅 point 咧，就係 instead of 你都係好傳統嗰只，即係抌一幅相又抌啲文字落去，你會講話你要即係諗下嗰個客户點樣先會吸引到佢。都話你頭先你講話做啲 animation 又好，或者拍啲短片都好，呢個係一個幾好嘅 marketing 嘅。 又或者 selling， 又或者嗱，你見過啲網站會有個老細攞住，例如話假設賣呢個杯啊。杯又其實難講啲嘅，啲杯即係冇乜特別。講真，即係你話如果我賣部手機咁計，你首先你要戳，你要即係你要咧，就睇下呢部機有啲咩優點先，有咩賣點，你要發掘佢啦。然之後發掘一啲人哋揾唔到嘅，即係相對少嘅，例如話點樣令到幫到嗰個人嘅工作，呢個叫增值，令到個產品增值。我好記得我以前咧有個拍檔咧。他講得很好嘅，佢話咧一個客户咧，你要培養出嚟咧，首先 educate 佢，要教育佢。我受用至今 ，OK， 我所有客好多都係我無私咁話俾佢知，我有啲知識嘅，因為咁佢先覺得你係一個 mentor， 你係 令人哋啊會對你有一種即係尊重又好點咯，你係知識嘅來源，咁佢以後有啲咩就揾你咯。嗱，記住點解話嗰陣時有個Toyota 喺日本買 Toyota 叫銷售之神咧？因為佢經常同電話啲客户講電話，經常出現。喂，大佬，我又講一件反面例子啊！我而家嗰架車咁啊 ，Lance 坐過啦，好似冇乜嘢我。幾年即係呢兩年買兩年啦，其實咧有不斷啲小問題嘅，但係呢間車廠竟然咧，我打完電話去咧，佢唔覆我。咁其實咧，我已經將呢個牌子咧以後咧打咗個交叉噶啦。我發誓，如果人問我要買咩車，我話 everything but OK 乜乜 係咯。咁變咗你要記住，所以咧溝通同埋你我講嗰啲頭先嗰啲咧，你要突出件嗰件產品嘅嗰、那個嘅附加值。最近嗱，其實咧，我仲要覆你個網友啊，覆緊嘅時候，你可以再諗下啲問題。 好啊，好啊。 另外一個網友咧就話我唔識讀你嘅名字啊，呢、這個叫 Civic 呢個咩啊Tano，Civic Tano，OK 唔緊要啦。佢就話如果佢有一件產品個要求彈性好好高嘅，即係話可能時起時落，其實幾似我嗰件產品嘅。OK， 而且咧市場上咧冇咩同類型，甚至需求都冇，即係個好獨特嘅市場上冇乜特即係同類嘅產品，需求都未必有嘅，而且咧又未能準確市場需求如何？請問定價如何 ？OK， 又我有 theory 就話，如果你是一個咁特別嘅產品，你其實某程度上咧可以進取啲嘅。不過喺我立場嚟講，我會首先咧會攞個中價，點解呢真係拆佬試沙煲，如果得嘅話就上去。咁你問我跟住個問題話，我點加翻價？所以咧，你賣嗰陣時咧，有少少啲嘢咧留翻一手。其實咧，我成日都講噶啦 ，iPhone 咧而家其實可能有個狗噶啦，佢唔攞出嚟住啫嘛，佢擺定喺度。我成日都同啲客講噶，我而家俾你睇嘅嘢，話俾你知，係我一年前嘅 idea 嚟，我仲有啲而家嘅 idea， 我未攞出嚟。你要唔要啊？其實呢種有個好處，仲有咩好處呢？就帶嚟個客對你一個 fantasy， 即係對你有幻想。嗱，你諗下，你啱啱如果大家拍過拖就知噶啦，你溝一個女仔啊男仔都好，你啱啱追佢嗰時咧，你好有幻想，你成日睇佢啲相咧就喺度，哇係咁追係咁追噶啦。 嗯， 但係當你哇耐咗啦。咁你就開始會冇咗呢種幻想。 佢咁樣，我逐啲講啦，即係好似初初嘅波多野結衣咁樣啦，未去 又嚟啊！ 未做呢個保兵嘅時候咯， 係冇錯。咁所以咧，你要有啲附加值咧，到佢加價嗰陣時咧，你咪有藉口加價咯。 嗯， 唔好一嘢就加咗。我唔知道你係咪咁唔好彩，你已經掉咗出街啊！如果你已經掉咗出街嘅話，咁我 sorry 啦。咁啊， 嗱，其實你頭先講嘅嘢咧，即係可以加價時候，如果市面上有人即係你知好快嘅咧，人即係套用你嘅概念，有類似嘅產品的時候，咁啊咪危機嚟咧，可能要減價留翻啲客咧。 我其實老實實啦，我自己都有減價，但係與此同時咧，我都會增值，我會喺其他地方咧，我加啲，例如話好似軟件為例，我加 plug in， 你買我啲 plug in， 我要俾錢咯。 譬如而家，譬如話好興嘅投射機咁樣啊，譬如而家話一部嘢叫做電話咁，可以懟個附加軟件落去嘅，咁樣做啲投射嘅嘢。咁人哋又做嘅時候咯，咁你即係點樣去同人？即係啱啱可能就話將嗰樣嘢功能再加多啲，咁啊每嗰樣嘢越嚟越複雜咧，即係同你原生嘅概念越加越多嘢咁樣，每個方向會唔會咧？ 嗱。我其實冇明白你講乜， 唔係我講咩，即係總之我話，如果有競爭對手嘅時候，你話要加強嗰嚿嘢啊嘛，或者多其他功能。 加功能係應該嘅喎，唔好話功能啦，其實加你一個叫咩附加值咯，即係頭先我講嗰啲附加值，例如話你賣個電話，你唔係淨賣電話噶嘛，其實嗱有好多附加值，例如話服務啦，有新機我 call 你啊，嚇或者 WhatsApp 你，喂新機到咗啦，咁當然啦，你要如果你甚至乎係再做好啲嘅話咧。有一個頭先我講個 CRM， 即係個 customer relation management system 咧，你喺度打低啲 comment 對呢個人，呢、這個人對一啲新嘢有興趣嘅，我咧就會咧除咗分佢 category， 例如話我嘅分類，例如話佢係一個地產商，佢係一個零售商之外咧，你仲可以加啲 category， 係佢個分類，究竟呢個人係屬於邊類型脾性嘅客户，你要知道㗎。 你必其實必須知添，因為咧又係嗰句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呢啲説話咧老生常談，但係真係啱到不得之了。你繼續諗啊，我見你個樣有啲問題。OK， 另外咧就阿 wing 咧，多謝你啦。咁啊，俾咗 share 咗一啲嘢出嚟，咁就有啲 teach 嗰、那個即係教你個 coding。即係嗰啲即係打 program 嗰啲，即係 program code 我哋 coding 啦，咁有好多網站嘅，咁呢個多謝先，因為細佬唔係做其實我唔係做 coding 嘅，我係諗計嘅啫，咁啊叫同事做嘅啫。咁暫時我就另外仲有一個，咁咧佢就話咧佢係本身咧係做呢、這個響做呢個咩啊馬來西亞餐嘅，我唔知佢想問個咩問題。如果呢位聽眾你想，再問多啲嘅話咧，麻煩你俾多啲意見。你係咪想香港開呢類咁嘅咧？咁我暫時馬來西亞餐喺香港未係主流，除咗叫咩叻沙之外係嘛？係咪嗰啲叫叻沙啊？ 辣 沙啊嘛，我唔知咩嗰啲。其實我只好少食嘅 沙爹，即係嗰種汁嗰只。 係啦，我比較少食㗎，咁所以就我唔敢答你呢個問題嚇，因為就飲食不好簡單嘅啫。其實飲食嗰兩個即係喺我立場嚟講，其實我好想做飲食。因為我成日見到好多人失敗嘅飲食咧，其實就係即係好簡單，好食啲咪得咯。咩叫好食啊？你自己試下啦。正如我有一集講，我出前一丁，大佬你殺定先嘅話，真係對你對唔住啦。因為之後好多網友同我講啦，因為其實可能趕時間啲咁樣，咁對唔住啦。咁你趕時間，你就永遠做一啲趕時間冇要求嘅客，嗰啲係最唔忠誠嘅。 即是快餐客啦，是不是？ 是啦， 即是三文治求其一個奶茶，拿完即走即食那些啦。 Honky 開完一間十元一碗出前一丁， 我賣八元， 你賣八元就過去你度噶啦。但是如果我賣十五元，我堅持每一個是自己煮的，即每一個都是逐個煮的，跟住那個豬扒仲是有油炸彈下彈下的，我只想起這件事我都值得給咯。 不過這樣講，可能你說即我即不好意思挑戰你，你這樣講的容易，現在你知道又有食物原材料又加價，可能新租又嗰、那個乜店主嗰、那個嗰、那個又要加租啦，嗰、那個房東咁點搞 咧？我其實咧幾建議咧，如果你真係要開飲食咧，開啲山卡拉地方。 係，你而家講嚟之就係其實屯門咧有叫新墟嗰個紅橋地方咧，開咗好多一啲類似文青嘅 coffee shop。初頭佢價錢其實都唔平，佢可能一個餐 咧 有生意七八十蚊，佢可能一間之後二三四五間慢慢聚咗班人喺度就會長期喺度幫襯啦。 嗱，你記住食物這個生意好得意嘅。行，你諗下，我呢啲咁嘅粉人咧，揸車去元朗食早餐。我因為我想食個勝利牛丸啊，唔該，係嘛？我唔如大家住元朗，知咩叫勝利牛丸噶啦？係超級彈牙、超級好食嘅。咁我唔係賣廣告啊，不過即係我講事實。另外啲車仔麵，我諗起都想食嘅。咁其實就係話食物呢樣嘢好得意嘅，想食嗰個 moment。你就會去不惜一切代價，即係又係嗰句咯。做生意好緊要係做個塔尖嘅生意，因為我真係唔知阿康琪你介唔介意講噶？ 我做你意思指我做咩生意？ 你話想做咩生意？ 我做電子產品，手機其實 手機嘅、 啊， 即係想賣你諗住係做中價、高價定低價？ 基本上係高價手機，不過係啲翻新啊，即係啲二手手機嘅。就 是 trade-in 那類的。 OK， 那我可以跟你講，那你真的很幸運，你真的跟我講著這件事。那我有八卦的，那次我認識這個秘魯人，他就說其實呢現在呢秘魯以秘魯為例，他那邊用智能手機的比例呢估不到一成左右， 一成是因為網絡差還是個窮一制、 我沒問，我沒問那麼仔細、所以就是很大空間、所以你更加需要用一個西班牙話的方法去 educate 呢班人點用呢個手機。 我哋咁講，我諗一個好行嘅故事，即係好似話有班馬來佬去非洲嘅時候，佢點做咧？有三個人啊嘛，一個就話：，我唔買啦，啲人唔著鞋嘅。第二個話：，好多人唔著鞋，我就去買啦。第三個咩咧？知唔知帶咩啊？ 咩？ 帶啲玻璃樽去剝碎佢，抌落地下度，等啲人慘腳焗住要著鞋。 嗱，你呢個就即係嚇口黑學啊！咁我就講嗰個咧，其實咧就係話你要 educate 佢。他如果覺得你的網站吸引和 有養分的話，我繼續盯住你咯。 你這樣說很對，本來都是想著可能整一個英文網站，但是你這樣說 其實你如果進入一個 let's say 叫第三嘅市場啦，第三世界市場，其實你可能係做西班牙語網站。 你做英文網站，即係貨， 係 緊街啦。 其實全世界好多睇， 因為嗰邊咧講真啦，除咗葡萄牙之外，除咗呢個巴西之外，講葡萄牙話之外，全部都講西班牙話。 係 啊，呢個市場好大嘅。墨西哥就會嗰個佔有率，即係手機佔有率，即係智能手機佔有比較多啲。點解呢？因為近美國。 嗯哼， 咁同埋有好多人都喺咩 San Diego 啊嗰面啊，因为嗰个叫 San Diego、San Jose、San Francisco， 其实呢啲以前本来根本就系墨西哥嘅。 系啊 ，San 就是 ST， 系啊，成个意思。 系啦，卖俾佢啫嘛，卖俾美国啫嘛。咁所以咧，大家要即系、就是、你要谂翻下呢啲咁嘅位，咁啱。我有个朋友咁知道啦，咁啊祝你，希望你嗰个生意成功啦，好嘛？咁啊，下一节我哋继续。咁啊，同阿我哋今日入翻我哋主題，我希望今日可以講到多啲嘢啦，好嘛？嚟緊繼續我哋生意好啲。